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北经济合作企业紧急对策委员会和金刚山企业人协议会18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重新启动赴金刚山旅游。